世界画一双眼睛，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，用所有春天的消息为你写下传奇，初次看见你是我的眼睛留下幸福的泪滴，感动你我，感动中国，这世界有爱才转动，感动世界有爱才永恒，让第一颗水滴的透明留在你最深的心底，让第一缕微风的气是。